系好啦，咁我哋讲下有啲咩劇啊，或者啲嘢再睇到先啦，好嘛？咁、 啊， 诶，咁嗰啲我哋讲极，啲人都冇兴趣，都唔讲啦。啊 ，Titan， 唉、哎，算啦，唔讲啦，唉，嘥气，再讲冇用。系好，咁啊，睇咗啲咩新啲嗰啲先，有啲咩新嘅要介绍、 我讲先啦，我讲先啦，我就睇翻 Netflix 有几套，因为都万圣节啊， 系， 咁都系 鬼 一啲鬼片出嚟，咁啊比较多啲。咁其实就系上两个礼拜或者上个礼拜上咗噶啦，其实咁我就。都補睇翻第一集，咁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咁樣嘅。 係啦， 係啦，咁第一套就叫做《陰宅二事》啊。 咩話？ 個英文名就叫做《The Haunting of the Hill House》。 哦。 咁 《The Haunting of the Hill House》，咁佢譯做咩話？講多次。 陰宅二事或者 陰宅 入侵啊，即兩個名都有人叫。 明白，即係啲中文譯名。咁有冇話 official 嘅咧？即係例如，如果去 Netflix 揾。 如果 Netflix 香港版嘅就真係叫陰宅二事嘅。 哦 okay, 但如果你上網 search 咧，有啲網頁就譯做鬼入侵咁樣。 鬼入侵，好好好。咁、 哦、 係一個乜嘢東西咧？係講。 係一個1950几年嘅小説改編嘅，其實。 係呢、這個啊，芬芬直情有睇過個小説添。 系啦，咁我睇过个小说嘅，同埋喺1999年啊，都拍过一次电影版嘅。 系， 系啦，个电影版就叫《鬼入侵》嘅，其实系。 我直情叫翻呢个名，系。 系啦，咁当其时个主角其实大家都识嘅，就系而家就做救心嗰、那个啊，即系阿龟公精啊，做主角嘅。 哦。 系啦，女主角就 系 当 年好靓。李安尼顺我哋好耐冇讲，即 系 李安尼顺，惊大家唔知边个龟公精。龟公精系嚟自佢呢个做《星战前传》入边个角色派干尖嘅。 我 而家 讲 Picken 啦，男主角系，我哋不嬲嗌佢做龟公精，系啦。 系啦， 好。 咁同埋个女主角就系当其时好靓嘅，就系、是、我都就系嗰阵时同阿新康立利有一套神偷片咧。 系。 哦，家父连线大僵尸啊！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喺度咧玩镭射啊！镭射里边喺度咁跳晒舞咁，就系避镭射啊！ 喺个窝嗰度几鬼正 啊！后屘就玩到啲男人做啦，系啦， 系啦，后屘变咗张国荣啊、阿发哥都做啦，系嘛？ 系啊，即系做 好 多， 好多好核突嘅男人都有做嘅，系啦系啦。 哥都做啲，另外仲有阿 Ocean Wilson 都有份做嘅，喺旧版即系1999 Ocean Wilson 即系个鼻歪歪地嗰个男星啊。 是 即是、做翻山豬羅館都有份做的 是 那個是啦咁 即是呢個同阿成龍做贖金之王那個 是啦冇錯咁當其那個我都有睇嘅其實那個電影版嘅當時 咁實質呢個故事係咪一個真事嘅改編嚟？ 唔係，真係一個小説改編。 古仔嚟嘅啫，哦，係關於啲咩嘅咧？可唔可以簡單介紹？ 我講翻原著小説同埋呢一個舊版電影咧，其實就係講有一個鬧鬼嘅大宅，即係哥德式嘅古堡。 哦哦哦。 咁佢有個博士，心理博士，就佢想召集一班人一齊去探索呢間古堡，寫一篇報告關於鬼故事嘅。 係。 即住幾日咁樣嘅啫，其實係咁呢個就係原著個故事同埋電影版嘅故事都係咁。但係今次嘅電視版咧，佢就完全唔跟個原著小説同埋個電影版嘅，係另外創作咗一個故事，但係依然係講喺呢個叫跳後，因為所有嘅嗰個古堡就係叫跳後啦。咁就係呢個跳後發生嘅故事啫，只不過係。 即直情都唔係講嗰啲人物都唔同嘅。 系咯，直头唔同晒，因为今次系讲一家人，即系两公婆同埋五个小朋友，咁就横跨咗十几廿年嘅故事，讲佢哋小朋友细个嗰时咧，就一齐搬入去，即系成家人搬入咗去呢间大宅里面住，咁就发生咗好多鬼故事，咁就因为个故事系对咳嘅，即系两边两个年份都会一齐， 即系又现代又以前咁样。 系啦，咁到讲到现代咧，咁讲佢妈妈就已经死咗。讲嗰几个仔女亦都大咗，但系佢哋一路都受到一啲心理阴影嘅，令到佢哋有心理负担。直至到有一晚，佢哋个最细嗰个妹妹就走翻去嗰个大宅嗰度，唔知点解走翻去啊？因为睇第一集都仲未。 哦，即系佢已经冇喺度住噶啦，意思嗰班人。 冇啊，佢哋搬走晒，因为佢哋觉得有鬼。有一晚佢哋觉得有鬼咧，全部一次过走晒出嚟啊！ 哦。 咁之后就冇再翻过入去，但系就依然受到嗰个心理影响好大啊！咁有一晚就講翻現代，有一晚咧就個細女就走翻去呢個大宅度，咁就死咗。咁佢哋就再次聚集翻曬喺個大宅度調查究竟發生咩事啦。就係講一個咁嘅故事。 哦，原來係金田一。 係啦，咁 作裏面都會有鬼出現㗎，其實係。即係佢哋真係有鬼嘅，唔係假。 OK OK， 即係真係有鬼嘅 ，OK。 真 係 有鬼。 唔係最尾係有人利用呢個傳說殺人，唔係呢啲。 唔係嘅，因為原著小説都係一路都係講有鬼呢樣嘢。 OK。 都係 有鬼嘅。 絕對係主題嚟嘅。 O K， 都冇呃大家鬼戲，明白。 咁我 睇咗第一集啦。 電視劇嚇，我覺得電視劇拍得唔錯。 係。 哦。竟然 O K 嘅。 可能會稍為慢啲，但係我覺得個氣氛佢營造得好好啊。 好睇嘅。 佢唔係靠嗰啲血腥場面嚟嚇你啊，真係用個劇情同氣氛去推動，咁我覺得係 O K 嘅。喺第一集嚟講，我都會會繼續追下咁樣嘅。係。 明白。有冇靚女嘅呢套戲？ 就冇嘅其實。 哦，冇嘅。 O K。 啊，咁但係我啊覺得個劇情其實幾好睇，其實係。 嗯。 都足夠吸引力俾我繼續追落去咯，起碼係。 有幾多集嘅咧 ？Total， 因為其實呢啲 level 都抌咗，其實已經抌曬啦。 應該係十集嘅，我如果我睇翻個，好似十集嘅，咁每集就四廿零分鐘嗰一種啦，其實佢都係。 嗯。 係啦，咁我覺得喺萬聖節都適合睇下嘅呢套。 係啦。咁啊，萬聖節都唔止得呢套咯，係咯。 另外有套咧就 係啦。 另外有套，我覺得咧就有少少似一個魔，即係巫術版嘅《哈利波特》啊。 係。 嗰套就叫做 《哈利波特》唔係巫術嘅咩？我唔明喎。 唔係嗰個算係魔法。 魔法啊嘛，《哈利波特》係。佢魔術片係講女巫啊。 其實佢入面佢哋都係。都是講我哋是巫師同女巫嘅，如果你睇英文。 其實有冇分別嘅巫師同埋法律？ 冇，冇，即係只不過咧，你將佢寫成佢哋係只不過係一個人學嘅技術啦，但係佢哋係一個奇怪嘅種族，就係怪嘢啫。你即係你睇你點去描述佢啫，係佢同一樣嘢。 我講呢一套劇咧，都係 Netflix 呢套劇。叫做《沙賓娜的驚慄奇遇》啊，或者驚慄。 嗱呢一套咧，好似其實係漫畫嚟嘅，馬仔。 漫畫改編，係啦，漫畫改編嘅。 係漫畫改編有漫畫嘅呢個。 係咩漫畫嚟嘅？又係 DC Marvel 定係咩嗰啲嘢？ 唔係另外啲獨立公司嚟㗎，佢 係。哦，獨立公司 ，OK。哦。 英文名就叫做《Children Adventures of Sabrina》咁樣嘅。係。Children 就 C H I L L I N G， 跟住 Adventure， 跟住就 Sabrina， 即係嗰個女仔女主角個名。 係啦。系啦， 咁啊八集啊啫呢一套就，咁就佢讲头先同哈利波特，我觉得唔同咧，就讲佢嗰啲巫师咧系要崇拜撒旦嘅，即系行黑暗嘅路线嘅。咁我谂哈利波特讲 哦，咁呢个系讲紧佢哋嘅魔法嘅来源唔同啫，个解释唔同啫，系啦，即系大家讲吸血鬼可能你都唔同噶嘛个描述，系咯。 系啊系啊，呢套剧都有讲撒旦嘅使者都有出场嘅，其实系。 咁撒旦使者是什么咧？ 佢係一個魔鬼使者，即係佢意思佢係， 即係只怪嚟嘅， 唔係怪嚟嘅人嚟嘅，即係個人樣。 人嚟嘅啫，都係 個樣係人，但係佢呢個其實比較似魔法少女嗰種路線，我覺得幾日本嘅，其實佢個成個 係啦，冇錯啦，其實又係要契約，即係其實係小圓嚟嘅， 即 係不只 QB 係人造啫。 其實係美少女，係 魔法少女，係啦係啦。 咁就主力就係我睇咗第一集啦，都係講呢個女主角。佢十六歲，咁佢就要，因為佢出身自一個巫術嘅家庭，佢爸爸係一個巫師嚟嘅，佢媽媽係一個平凡人嚟嘅，呢度我覺得好似哈利波特。 哦，即係又係麻瓜嚟嘅， 係啊，即係混種嚟嘅，佢係。 麻種啊，佢叫做係咯， 係啦，咁佢就到十六歲，佢就要宣誓啊，即係立一啲契約，行一啲魔法巫師嘅路線啦，即係走去，即係由現代，即係現在我哋嘅世界，佢進入一個巫師嘅世界。咁佢大佢一由細到大咧，都係喺我哋呢個現實生活度生活。佢有自己讀嘅中學啊，有自己嘅朋友。其實佢就唔捨得而家人類嘅生活嘅。咁就講佢點樣抉擇，究竟我 唔明喎，即係佢去咗嗰度翻唔到嚟㗎，咩意思？ 係啊，佢去咗就唔會再翻人類世界㗎啦。 哦，即係我明啦，移民你嗰個故仔 係。佢直就係搞講佢究竟行光明嘅路定係黑暗嘅路啊？即係要佢抉擇㗎啦，喺十六歲嗰陣時，佢唔能夠再翻嚟㗎啦。咁但係佢因為唔捨得自己嘅朋友，咁啊講佢其實都唔想嘅，其實係。咁但係佢知道呢個係佢個使命嚟嘅，咁佢都忍心都要行黑暗嘅路線咁樣咯。咁個主線就係講咁樣。 咩咁佢咩意思？去咗嗰個世界，即係又去咗嗰度，轉咗嗰度啲學校讀書咁 啊？ 你知？係 啊，轉咗嗰邊嘅學校就唔會再同人類嘅世界有任何牽連㗎，你已 經。咁但係你 Harry Potter 地都成日翻翻嚟㗎，佢唔翻得嚟㗎咩？ 就會翻翻嚟。我覺得似嘅就係嗰個女主角嘅背景啫。 哦，即係佢直情唔翻翻嚟㗎。嚇！ 唔翻翻嚟㗎啦，咁就嚇。咁講佢 咁一奇一 嚇，你講下。 一奇怪，咁佢老豆點樣溝人嘛咁啫？ 佢老豆啊，呢度就比較奇怪，又冇講嘅，因為講佢老豆同佢阿媽咧，其實死咗噶啦，已經係，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咁啊，真係。佢老豆就係巫師裏面嘅大法師啊，咁所以黑暗嗰邊咧就一定要佢加入嘅，即係唔能夠抗拒嘅，佢係一定要宣誓噶啦，佢係。 即係個女主角，咁佢去咗嗰邊又有冇即係全部係新朋友、新同學咁啊？ 是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世界的。 咁佢由细到大都冇学过呢啲嘢，咁过到去咪好大镬，即系冇读过书啊。 有学噶， 有学嘅， 即系巫术嘅。 即系现代现实世界都有巫术补习者嘅，可能。 系啦，佢家庭，因为佢住喺佢阿姨屋企啊，咁佢阿姨其实都系一啲巫师嚟。 哦，即系有教。 咁点解佢哋嗰啲就喺现实世界有生活嘅？咁奇怪。 哦，佢生活咧就其实冇人见到佢哋嘅，其实系。啲人唔會見到佢屋企人嘅， 嚇？ 係好奇怪㗎，其實 咁古怪嘅。咁即係佢都唔需要魔法變身嘅，佢冇話變身呢樣嘢嘅。 冇變身嘅。 唔係真係魔法少女咁嘅。 係啦，冇變身，但係佢 咁使唔使戰鬥咧？有冇話要打啲怪咁咧？又冇嘅。 因為呢一集第一集咧有戰鬥嘅，因為佢啊女主角就唔想去做巫師、做巫婆啊嘛。咁但係魔鬼撒旦嗰邊咧就要派一啲使者嚟逼佢一定要做巫師啊，咁就佢就會同嗰啲逼住嚟嗰啲使者戰鬥啦。咁第一集都有戰鬥場面嘅，咁嗰啲係怪物嚟嘅，有嗰啲係即係有啲陽角嘅怪物啊，有啲另外嘅巫師嚟襲擊佢咁樣嘅都有嘅。 咁奇怪哦。 係啊，咁同埋佢亦都有一個佢個使者，即係每一個巫師都有一個使者嘅，即係好似喺《哈利波特》有隻貓頭鷹咁嘅，佢有隻貓嘅係。 哦，嗰啲試魔你叫 係啦，佢有隻黑貓嘅，就做嗰個試魔嘅嗰個成。 使唔使同佢講嘢㗎？ 唔會講嘢嘅，都係一隻黑貓，但係會幫佢戰鬥同埋幫佢探測一啲情報咁樣。 哦， 所以個 都係好漫畫， 真係好入漫嗰種感覺。 嗯、 我絕對係，其實你要知道咧，而家有啲即係美國漫畫咧，直情畫魔法少女，我成日見到一本，但係鬼佬畫嘅。佢係連載咗30期六本書，即係就算合定本都，你諗下係咪得唔得咧？呢啲 好受歡迎喎， 唔得就唔會有咁咩啦，係咯係咯，但係鬼佬死喎。 套都係行呢個路線，因為個女仔就幾可愛嘅個樣係，即係吸引到你一路追，呢個好重要嘅喺美少女度。 咁梗係啦，大佬。 咁呢個女主角就真係做到呢樣嘢嘅喎。 你上次嗰套扮武法天女嗰個日本嗰套咧，揾幾個小肥豬咁嚟做嗰套真係。 我呢個唔係啦，呢個真係生得靚可愛嘅女仔嚟嘅 係。哦，咁啊要睇翻啦，係啦。 咁佢個樣，我覺得有少少似應該八集嘅，應該八集出曬嘅啦。 哦，即係都係 Netflix 噶。 都係 Netflix 噶，係啊。 係。 應該第一集出嚟已經 係。明白，咁我哋睇翻再講啦，係啦，即係暫時。 要講嘅。 個樣似邊個話？你話個樣似邊個話？ 我覺得佢似早期嘅 Harry Potter 嘅妙麗嘅。 係，我都覺。 哦，即係佢專登揾個妙麗。 眼大大嘅佢係。但係 早期妙麗好細個嘅喎，佢呢度都唔止。 佢講佢15、16歲嘅就呢度係。 系咯，但系嗰个冇15、16歲喎，你讲第一集妙丽咯， 咁 小学鸡嚟噶， 第四集嗰种，应该第三四集嗰种 咯。咁嘅。 咁呢个仲靓啲，我觉得系靓过妙丽添，仲 系同埋佢冇咁，即系冇嗰种 唔乞人憎。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唔乞人憎嘅个样佢系。 同埋活泼啲嘅。 好重要嘅呢个。 有少少斜斜地喎，但系我觉得佢个样。 系啊。 咁咪正咯。 佢因为佢出嚟嘅感觉咧，就系个表面个样好可爱。但係有少少邪氣嘅，咁再加上佢有少少倔強嘅性格，咁我覺得佢演繹得好嘅。 藍潔瑛啊，你講？ 係啊，都係咁上緊嗰種啦。 有啲喎，係咯。 投胎 有啲咁，係有啲 feel 嘅，其實佢做得係有啲 feel 嘅。 啲感情要睇翻啦。 同埋第一集佢已經有幾個。 咁 佢有冇其實都有幾個 friend 嘅咧？即係其實魔法少女結成仲 有 多幾個噶嘛？ 第 一定會低過。哦，未出 ，OK， 咁相信有嘅， 系啦， 系啦，冇理由單拖嘅，人類嚟嘅，點解咧？咁你話佢過咗去魔法世界有新同學？ 未過㗎，第一集都未過，佢一路都 未過， 其實未過嘅，未過嘅， 哦，咁樣， 佢仲喺人類世界生活緊㗎，佢哋講緊 嘅。但係佢用到嗰啲魔法能力嘅， 用到魔法嘅，佢會整蠱啲好 啲嘅，即係唔使攞個鏡盒出嚟快啲變嗰啲。 佢唔係一個乖乖女嚟嘅，其實佢都會整蠱人哋啲魔法。 系， 嗯， 哦， 咁我覺得 即都講佢翻學嗰啲， 都有翻學嘅情節。 係係，我呢啲好睇啊！呢啲 都係好光明，好光明嘅，即係好 happy 咁樣啦。 即係搞笑啲咁樣嘅，又 幾黑暗嘅。其實佢個世界觀係， 嗯， 都幾血腥嘅有時。 係， 哦，直情血腥添。 係啊係啊， 有血腥，有殺人場面㗎。 哦，即唔係開心玩下嘢嗰啲嚟 嘅。開心㗎，都因為。第一集咧講誒撒旦嗰邊已經派咗有個女人啊，嚟殺死咗佢本身學校個 Miss， 然後代替咗 Miss 身份嚟監視。 係，預咗有呢啲啊，魔鬼 都有呢啲咁嘅情節，即係好日漫嘅情節啦，呢啲又係。 直情係啊，係咯。哇，好睇 喎！中意日漫其實會覺得幾過癮嘅呢套嘢。 咁而家美國嗰啲後生仔女都係睇日漫啊，老實講。 所以 OK 喎，呢套我又覺得唔錯嘅。 唔怪得，即係食得到啦。明白。好，好，咁仲有咩其他都唔知？ 跟住第三套， 要快啲講啦。 再快啲講啦，就叫做膽小物進啊，都係 Netflix 嘅。 哦。 膽小物進都擺明鬼戲咯喎，都係。 係，個英文名就叫做 Don't Watch This 啊。 嗯， 即系唔好睇，叫佢唔好睇呢出嘢， 系。其实我都 其实我哋中文嗰只做《幻海奇情》，大家就可能明吓咩啊？ 系啦，因为佢系 第一季就有咩？ 系米鬼睇都得，系啦系啦。 米鬼睇，哦，呢个都好啊。 第一集就有五五，第一季有五集嘅，咁每一集咧最长嗰一集都系得十分钟嘅啫。 哦， 即系《幻海奇情》啦， 最短嗰集咧就最短嗰集就得三分钟嘅。 哇，即系佢唔限个长短咁得意？ 唔限長短，亦都唔係。 我真係網上片咁嘅咯 ，YouTube 咁嘅咯。 係似睇 YouTube 片嘅啫，係真係似睇 YouTube 嘅。 哦，係喎。 拍成咧，拍成點咧？ 個拍攝規模都似 YouTube 片嘅。 哇，咁嘅咋？哦。 係啊，可以講。 哦，真網片佢哋 整。冇尾，其實係冇頭冇尾嘅故事啊。 哦，咁一定係㗎啦，得幾分鐘就預咗。 咁其實我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第一個咧就講有個讀中學嘅女仔，佢係古靈精怪嘅，就中意。用啲手術刀咧扮醫生咁劏啲小動物嘅，咁啊又識唔到朋友，咁就約埋兩個佢好想識嘅朋友咧，就去到佢屋企，就攞把手術刀就殺死佢哋，挖佢哋嘅心出嚟， 哦、 就因為佢話朋友係應該要交心嘅，咁就完咗啦、這個故事。 嚇、啊！哇！這個交心係中文字嚟喎。 係啊，又要 open your heart 喎，即係佢哋英文講就 open your heart，、 即 係打開個心。 即係開心，係啦。好開心嘅、 這個，即係你想象到佢五個故仔就係類近呢種咁嘅故仔， 即係 直接 get 嚟喎， 都 係直接噶。咁另外第二個就係講有個網絡黑客，佢就成日中意截人哋啲私隱，咁結果有一次佢喺呢個 deep web 即係暗網裏面咧，俾只鬼怪捉咗入去，咁就再次虐待到佢兒仔，咁啊完咗第二個故事啦。 係。 咁第三個故事就純粹係一啲令人。不安的影像連對白都沒有組成一個三分鐘的片段是沒有故事性的直頭是。 哦。 即是不安的片段。 即是星子那個錄影帶的嘛，總之有些肥肥肥你不知道什麼事。 開你的肚子影著蟲在那裡有絲蟲在那裡碌來碌去。是是是。就是一段這樣的東 西。其實影什麼都得，你影下篤屎啊，跟影下啲嘔吐物都得的。 不安，即 總之見到你就你見到就會反胃嘅嘢都得。 係啊，就影咗兩分幾鐘，就係呢個第三個故事。 或者其中一個 shot 係啲你想見到個女都冇問題嘅。 係啦，係啦。咁第四個故事咧就係講兩條僆仔，佢哋中意靈探啊，然後拍一啲手術鏡上網嗰啲啊。係。咁啊，到佢去到一間屋裏面靈探，就真係 攞 咗一啲好似匿埋喺裏面嘅食人族咁樣，即係嗰啲 係哦， 嗰啲怪獸。 哦，就唔係鬼，係啲即係食人怪咁樣。 嚇！咕嚕咁嘅樣嗰啲咁嘅怪獸咯，其實。 係係，我就 比較得啦，係咪呢期好興嘅波波林？係 啦，俾只怪獸食咗。 類似啦，係啦。 俾只怪獸食咗嘅故事，咁啊呢個八分鐘就做完㗎啦。 波波林的點心呢套叫做係啦。 係啦，咁啊最後一個就係講一個食人魔嘅日常生活啊。 即係講佢係識扮靚啊，又做好高級，但係佢暗地裏咧，其實殺咗啲人嚟食嚟保養自己個容貌 ，keep 住自己。 哦，即係女嚟㗎。 係男人嚟嘅，即係一個靚仔。 男人。哦 ，OK。 咁就係呢五個故事就係咁樣做咗，半粒鐘唔睇你就睇曬㗎啦。 系，咁佢完晒啦，即系一辑得咁多嘅啫。 一季就系咁样完晒啦，就呢个冇 错，咁就即系当系就系 Halloween 嘅一啲嘢啦。 咁咪一啲短嘅特辑啦，你当系 系。好啦，咁唔止嘅，好似仲有一个就系三只小肥猪系咪？呢个阿芬芬讲完咗未先？ 呢个未睇，呢个未睇啦。 咪即系头先嗰啲阿芬芬睇咗，即系咪已经讲咗啦先？ 讲晒噶，讲 晒啦。讲其他啦。OK， 咁到三只小肥猪啊，呢个睇接棒边个马仔？ 其实是立过下第一集，但 其实得第一集嘅咋，未好似嗰反而未，咁呢个唔系 Netflix 嘅，呢个唔系 Netflix 嘅，系啦，呢个咩电台电视台嘅话 ，CBS 啊，系咪我唔记得啦吓。 系，咁但我都系其实睇。 哥讲翻个名，讲翻个剧名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个剧名就叫做黑色童话。 哦， 系黑色童话。 英文咧就叫做 Tell Me a Story 啊。 系啦，即系讲个故仔俾我听就 系 咁样。 咁啊，马仔 可以 继续。 咁点样三只小肥猪会变咗咩故仔咧？可以？ 因为我其实都系快立咁。 紧要嘅，唔紧要嘅，我哋全部系唔使再特别讲呢样嘢啦。系 唔系？佢开头都系讲啲人有唔同嘅问题，咁成扎人咁样，跟住最尾我睇到最尾一场就系其实系三只小肥猪就系打劫嘅。 系啦，打劫人头。咁佢哋唔系戴面具嘅。 啊？ 系嘛？ 唔係都係面具咁嘅嘢喎，其實應該。 啊，即係佢唔係真係三個小肥豬，係面具。即係有三條友戴三個小肥豬面具去打劫啫。 係啊，因為佢好似唔知咩原因咗去打劫嘅。咁啱啱嗰個入面，佢係其中有一個角色，個男人好似同個女人又準備結婚嘅。 係。 係。係啊，咁佢第二就有個即係失竅咁樣，跟住後屘就想即係。反抗嗰時咧，咁啊挟持咗一隻豬，咁啊，但係就俾另外兩個走出嚟咧，跟住喺度糾纏嗰時咧就， 平時都係戴住個面具嘅。 哦，唔係，佢打緊劫啊！嗰時係。 哦，打緊劫哦，咁樣。 係啊，咁我實 Q 佢反抗咪捉咗其中一隻豬咁，要挟住佢哋即係投降咁啊。 係。 嚇！咁啊。佢哋好似有個大哥喎，最尾本身係喺個夾埋攞緊錢，咁佢出翻嚟，咁啊喺後邊一出嚟嗰時，咪開槍打死咗個實 Q 咯。 嗯。 嚇，咁啊，但係好似佢哋即係糾纏嗰時開槍，啲冷槍又打中咗個女人咯。係。係啦，咁就中咗槍就瞓低，咁個三隻小肥豬啊，即刻走咁樣。第一集最尾係咁嘅。 嚇！ 哦，唔係獨立故事嚟㗎，每一集。咁啊，完咗第一個故事。 佢應該未必係獨立故事，應該係佢係連續係佢啲人咧係對應翻啲童話入邊嗰啲角色嘅應該。 哦。 但係咁樣冇咩對應到嘅好似。 所以要慢慢睇先知道佢係對翻佢係邊一。 即係佢 North Even 係童話鎮，即係唔係話哋喺童話度走出嚟都唔係。 唔係啊。 哦，其實係想透過嗰個原著嘅童話故事講一啲現代人嘅。心理啊，或者心態咁樣嘅， 真係唔知啦。如果咁啊，怪啫，哦，真冇鬼冇怪添，依份係，哦，冇鬼冇怪嘅，正常嘅， 正常我睇又， 哦，我仲以為嗰三隻係豬人嚟嘅添，即係佢嘅咁樣嘅樣嘅添，我以為， 係啊， 哦，即係其實係戴住個面具打劫啊， 係啊， 嚇，哦， 唔係，所以我睇嗰時，我因為冇咗時間同埋我快飛咧，其實我一路睇佢係啲人，其實佢每個講係佢。有啲即係有個男人好似係斷一隻腳嘅， 係， 咁跟住佢又即係走去即係講佢點樣，即係啲生活上佢遇到啲咩，跟住教即係幫佢嗰個有個女嘅，即係應該教練咁嗰個，佢屋企好似定唔知邊個有問題咁又話，即係食毒品啊定咩咁又係咩咁嗰啲，即係啲嘢錢銀啊或者動物嘅關係咁賴，即係將佢賴埋一齊嘅應該成套嘢。 即係總之其實唔奇幻都唔係嘅你。 嗯，我感覺上就冇啦，我唔超會睇啦。 哦 ，OK， 好，咁啊，大家再睇下啦。如果咁，我哋唔多介紹啦。咁係。 係啦， 原來奇幻，我以為奇幻嘅，係啊。 嗯。唔係，我睇就冇嘅，係啊，真 係。即係我當你就算佢哋做日常嘢，但係佢哋係三隻豬咁，你都奇幻啲啊，係嘛？ 都係啊。 即係你講兩條友租間屋喺度做普通嘢，第一個係耶穌同一個係佛祖都特別啲啊嘛，係咪先？ 唔係，將海報咪好似三隻豬咁咯。 係咯。但我以為佢哋係真係，我以為佢真係三隻豬嚟㗎。嚇！ 但係唔講，佢戴面具喎，三個。 佢戴面具嘅就係，咁冇乜意思啊，真係係咯。 咁我睇翻啲資料咧，佢係 CBS 嘅電視劇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话系改编自西班牙电视剧嘅，本身系。 系 哦。 哦。咁、哦、样。 咁佢 话 就会第一季就分别讲三个故事嘅，就系、是、小丽啦，即系头先讲嗰个啦，就是、父母同埋Candy House， 即系糖果屋嘅。 哦。 系系。 吓，咁佢就。 咁咗，咁即系完咗噶咯喎，小丽猪已经。 咁我咁佢就话想透过即系童话嚟讲现代嘅人性嘅黑暗嗰种嘢嘅，其实系。 哦，算唔算啊？ 咁就 即系如果以头先马仔嘅叙述，算唔算系透过童话啊？ 系咯，三郎传奇咁啊，好似系。 嗯， 系咯，直情系啦，只不过戴咗几个面具啫。 啊，咁就唔知咁，你可能要睇落去先。 系啊，又有条女又着件红色衫咁啫，可能只不过系。 再下次。 唔系佢对应翻佢啲入边嗰啲。性格位佢哋嗰啲， 我 哋嗰啲做嘢， 欣賞再睇啊，再睇啦，咁呢個。 再睇啊，再睇。 唔係奇幻，亦都唔係科幻啦，而家咁，係啦。 係啦， 好，好啦，咁唔講咁多啦，呢個係有興趣睇啦。咁仲有咩睇咗？ 我係我補少少嘢咧，就係正話阿芬芬所話鬼入侵咧，嗰個電影版咧，原來香港個譯名係叫鬼屋空靈啊。 哦。 哦，咁樣。 係啊，係啊。 好，嚟嚟嚟，又揾翻嚟睇睇啊 ，OK， 好。好啦，咁啊继续讲啦，咁有啲阿马仔同阿明都睇咗系嘛，咁啊芬芬嗰啲睇晒未嘅先，讲晒未嘅先睇到嗰啲。 讲完啦，我三个讲完啦，你讲。 O K， 咁好啦，咁阿明同马仔又睇咗，再有继续睇咗啲怪嘢喎，咁啊仲有咩？ 唔系啊，系咪睇咗咩吸血鬼后裔啊？ 系啊， 我睇一集不过嗰时候。 其实佢就唔系吸血鬼嘅，讲佢就佢就好多嘢嘅，又狼人又咩鬼嘢话？ 女巫， 女巫咁样嘅，即系总之佢，其实即系又系话有间学校就要嚟俾呢啲咁嘅怪物嗰啲仔女去读书咁，咁系咪即系嗰啲鬼灵精怪大酒店？ 即系呢啲 唔系鬼灵精怪大学校咁样 嘅嘢嚟嘅啫， 咁系其实搞笑嘅咋系嘛？翻下学咁嘅就嗰阵吓， 唔系搞笑，正经噶， 唔系搞笑噶，又唔系搞笑嘅， 唔系搞笑噶，开头第一场嘅，开头第一场 有打嘅。 打有打嘅，同埋有啲魔法嘅，同埋去到尾嘅时候，又原来嗰、那个好似系男主角咁样嘅，原来以为佢系普通人，到最后佢离开入咗去嘅时候，佢离开呢间学校嘅时候咧，佢好似路过咁嘅啫，但系点知咧，间学校就唔见咗一个好重要嘅宝物啦。原来嗰个人就偷咗佢嘅，因为佢中间佢接受催眠嘅时候咧。就佢入過呢間學校，佢係普通人啊，要洗腦啊，跟住先離得開呢一度嘅。因為佢喺洗腦過程裏面咧，佢冇被洗腦啊，跟住要留低喺度啦。跟住之後到佢好似被洗腦嘅時候，離開咗嘅就發現就唔見咗嗰件嘢。跟住原來佢係又係有異能嘅人嚟嘅，不過就佢係扮被洗腦嘅啫。跟住之後就攞咗件嘢走啊，其實就。 哦，即係你覺得似 H Man 仲多啲，即係不過佢哋唔係 Milton 怪物啫。 係啊，有少少，但係佢都係分咗三個界別啊。 咁 鬼啊， 都唔係最特別，最特別就係個女主角咧係三撈嘅嚇。係 齊曬嘅佢係全部。 佢你講下佢撈乜啦？ 好似係狼，佢老豆係狼人啊？係咪阿媽係狼人？係嘛？ 係 嘅。 系啊，即系佢阿爸系僵尸， 跟住佢阿爸僵尸，阿妈系狼人，佢阿嫲定系乜嘢就系女巫咁样咯。 系 咁样都得， 系啊，捞晒噶佢好犀利啊！ 吓，其实我即刻谂起近时嗰套《精灵潮女巫》啊。 咩嚟 啊？ 哦，无线嗰时做嗰套日本， 卡通嚟嘅，日本动画嚟嘅。 吓，咁佢老豆又系吸血鬼，佢阿妈系狼人，不过佢又唔知点解套剧叫女巫 你话咩？佢有咩打黑痴会变啊？咩点样？ 哦，唔系佢咬嗰个人就会变咯，个人个样，佢打黑痴就会变翻圆形。 嗯。 咁佢即系玩变形女，反而又 系啊？ 咦，咁无厘头咧，同佢嗰两种能力都冇关系噶。 系啊， 即系佢咬 佢玩 唔系吸血嘅， 佢唔系啊，即系佢其实攞咗佢老豆僵尸咬人，跟住佢阿妈识变狼人，个变身能力，跟住变咗捞埋咗之后就变咗咬人。 变狼人同变。 變第二個人個樣係兩種完全唔同嘅能力嚟喎，大佬。你呢種變身即可以變蒙面超人咁嗰種變身啫，唔代表蒙面超人可以變人個樣喎。 唔係，咁佢一撈咁變咗咁樣。 撈咗變咗新能力係嘛？ 係啊。 哦。 係。咁但係我套卡通嗰套就係講佢用啲變身能力搞笑同埋追嗰個男主角嘅嘢。 就係啦，即係其實推拉嚟嘅，係啦。係 明白。 或者推拉其實係睇咗呢啲嘅。睇嘅啫， 系啊。 咁呢套有冇睇嘅價值啊？咁啊，馬仔有睇喎，即係頭先講嗰度，唔係精靈少女無啊，即係呢度咩叫咩？ 吸血鬼後裔。 吸血鬼後裔，咁佢呢個其實英文叫咩啊？好似我哋頭先冇講啊。佢本來叫咩啊？呢套劇英文有英文名嘅啫，做緊。 嗯， 我睇唔到佢叫咩？咩 Legacy 係啊。 是吗 是啊是 啊。好、okay, 好咁等一下仲有一睇睇唔好 dead air 啊喂大佬。 冇、啊、如果你追啲后生係后生仔女佢可以睇下大劇我嗰就流流地嘅。 係同埋。 即係返學故事嚟嘅都係屬於校園咁嘅。 唔係、啊、因為其實我睇咗第二集呢係其實佢都係佢哋喺度追出去揾嗰個男仔，跟住佢奇遇，因為佢嗰個男仔有個 friend 係黑仔，係日狼嚟嘅，話係。咁佢帶咗翻嚟話要讀呢間學校咧，跟住佢其實變咗打波啊！佢哋喺度。 係啊。 嚇、啊？ 又溝女咁樣 嘅。咁咪又用嗰啲人狼能力去入樽咁嗰啲啊？ 咁佢又冇啊，佢反而都係反而因為佢有女巫咧，佢女巫嗰啲用係啲女巫用魔法咁樣喺度整嘅啫。 点啊！即系打波阵出术， 系啊！ 哇，咁呢啲好难嘅开心鬼嚟喎，大佬。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睇啲后生仔女嗰啲 OK 之外，就我觉得唔系即系值得睇嘅。如果你正常，如果睇咩就， OK OK， 校园故事 OK， 不过就是又系嗰只啦，加少少超常啫，其实系校园日常故事嚟嘅，咁就變咗翻學嗰班友仔係啲唔同嘅種族嘅怪物咁話啫，但其實都係人樣嘅啫，平時係 係 係啊，就係咁啦。OK， 好有興趣睇啦嚇，介紹咗啫嚇。嗱，我哋而家都係介紹嘅啫，嗱，睇有興趣睇，唔好有興趣就我哋唔講嘅啦，以後可能係。 略講一講啦，個女主角咧就有個身材都唔錯嘅，係啦。 咩叫做個身材啊？咩意思？ 个胸都几大嘅， 即主要都系一忽啫，讲嚟讲去嘅身材系咪？ 系啦，应该 D 级鬼以上系啦。 哦，咁鬼妹系咯，系咁耳都有啦，系嘛？ 系 冇嗰啲先系奇葩嚟噶嘛，即系 cool 嗰啲。 O、okay, K， 明白。O、okay、K， 你求其喺街掹过都有噶啦，你讲鬼妹就 唔系佢讲啦，就如果你中意啲大份啲嗰就 O K 嘅。 咩意思？ 哦， 即系佢唔系。 哦，系苗条嗰啲，都 D 级嘅，我明格明晒，系， 哦，唔系，即系佢嗰啲系好明显系正常生到咁大嘅，即系唔系嗰啲啲萝莉身形有啲， 即系佢本身嘅身形都系比较健硕啦，你知系嘛？ 系啦，咁啊正常个样又 OK 嘅，即系如果中意呢类型嘅话就 OK 咯 ，OK， 系啦， 即系唔系嗰啲即系萝莉身形，但系就巨乳， 系我啲完全唔合乎呢、這个， 唔系呢个啊电光超人呢只系啦， 唔系呢啲咁嘅， 唔系巨乳萝莉又玩脚咁样，冇咁完美啊。 嗯， 呢个睇翻电光超人，一阵会讲。诶，好，我快啲啊，冇时间啦，大家赶住出去啦。 诶，继续，有冇？ 冇啦。 阿明有冇睇过大家？ 冇啦。 啱 啦。 哇，咁啊，讲动画，讲嗰套由手游 game 嗰只变咗做动画 ，Ingress 啊。 系。 系， 咁呢、這个 哦，咁呢个要有新啲讲下个 game 先喎，首先 系新啲讲嘅 game 先要。 咁其实佢呢只 game 咧就系、是、呢个 Pokemon Go 嘅前身嚟嘅。 吓？ 系啊。 Pokemon Go。 冇错。 有关佢事啊？ 系。 啊，系咯。 唔系，其实即系同一间厂出嘅。 哦。 即系你意思佢又要走出街去捉啲嘢咁样噶？ 佢唔係捉啲嘢， 佢 係 即係佢係 AR 好 game 嚟嘅，你先係。係 啦，係啦，係啊，係啊。 哦，點樣玩法咧？ 即係其實就同佢嗰套嘢入面話嗰啲，即係佢套嘢入面有嗰啲所謂特工咁啦嚇。咁但係咧，你就做一啲普通啲嘅特工，就唔係即係打曬係關鬥嗰啲，唔係嗰啲。 你就係負責去佔領地盤嗰班，你就係同套嘢入面嗰啲普通人做嗰樣嘢就差唔多嘅。 哦，即係你換咗個 title 做古惑仔，其實更加實際啊。 都可以咁講，係啦，因為佢 game 本身就即係佢，就算佢嘅 game 本身啊，都係話呢個唔係 game 嚟㗎，係真事啊咁樣嚇，實有介事咁講啦，咁就話依家有 古惑仔高咁樣 嚇，係啊，依家就有個力量咁就話有一班人咧就想利用佢就控制即係。令到全世界啲人即係都變勁咁樣咁啊，咁有另一班人就話呢啲嘢好危險嘅喎，唔好亂咁試喎，咁但係佢哋又用呢啲能量嚟抑制翻其他人咁啦，類似咁啦，咁總之又其實都係嚇分開藍色同埋呢個綠色咁兩邊喺度鬥嘅啫，其實冇乜特別嘅， 即係搶陣型咁樣， 係啦， 即係台灣。 系，即系颜色到颜色喺度抢紧， 系啊，咁 都得喎，系咯。 咁但系只 game 其实本身嗰个所谓 gameplay 咧就几闷下嘅，都系互相喺度即系真系抢地盘咁样嘅啫。咁只不过就系你去唔去啲地方咁样，即系其实好 Pokemon Go 嘅嗰件事。咁只不過佢將 咁陣型啊！你 random 啊，嘥你啊，定係你自己揀？ 你可以揀嘅。 咦？咁如果你揀到本身佔優勢啲，咁咪越嚟越多人做嗰個咯？ 係會嘅，但係就如果真係超出咗某個數量嘅話，佢應該就會唔俾你跟嗰邊嘅。 唔係，因為 Pokemon 都係其實揀顏色噶嘛，又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佢呢個都係一樣，幫佢呢個 守住個道場，咁其實唔係一樣咯，係嘛？ 係啊， 係 啊， 係咯，類似咁啊。係 啊。 即係奇怪啊嘛！即係明明 Pokemon 都冇呢樣嘢嘅，點解會咁樣咁 啊？唔係 Pokemon 有呢個道場嗰樣嘢，但係唔係佢嗰樣嘢咯，即係唔係 Pokemon 即係要守住嘅咩？唔使守住啊。 其實要嘅，即係有個場主喺度。 我唔記得小智嚟做呢樣嘢嘅。 哦，因為佢負責去挑人哋機噶嘛， 佢挑人機啊嘛，小智 係。 係 啊係 啊。哦， 即 係 反而小江小夏就應該其實應該要守住個場嘅，係。不過佢跟埋 都冇喎。 嚇！咁但係其他嗰啲有啊。係 咯，佢哋唔使守住喎，冇事喎，係咯。哦，係喎，點解會咁嘅？ 唔係因為佢做嗰陣去挑人嗰啲咯。 係。 咁你又唔守住，咁你不斷挑都冇意思嘅。 系，所以咪阿小智话做咗20年都冇成就咯， 而家佢唔知道原来要守住嘅，玩咗20年都 OK。 唔系，因为佢每次养劲嗰只嘢就放走嘅，同埋又唔守住个场啊，咪变咗玩咗20年都冇地。 即系佢系阿金正选不断开创啲好劲嘅企业，但系又冇守住。 系啦， 好嘢。好啦，咁啊，讲下个卡通啦，咁样冇事啦，我哋 OK。个卡通实际上点样牵涉到？又话好似唔系同啲粒子加速器有关嘅，好似系咩？唔知咩嘅喎，系咩回事嚟嘅？定我记错啊？ 唔系，我快讲啦，跟住其实我都系睇咗第一集最尾嗰集立过嘅。 有几多集嘅先？十集定 一集啊？好似 一集，哦，都系呢啲。O K， Lexus 动画系啦。好，咁点大概点嘅动画？ 咁大约都系讲有个科监个博士咁就同嗰个即系叫反抗军嗰个特工，应该系咪反抗军嗰个？咁啊，阿 Jack 嗰个。跟住同佢講話要保住有個研究員，有個女仔，應該係叫莎娜，唔知冇記錯就。 唔緊要係。 嚇，跟住就大轉頭就俾有間公司研究啲嘢咁啊捉咗，但係佢又人體大爆炸嘅，可以轉頭。 哦。 嚇，即係疑似死咗咁嘅佢開頭。 哦。 但係最嬲尾又。 嚇，咁但係好奇怪佢。嚇，但係佢炸咧就係將所有啲其他人炸死曬，但係個女主角就冇事嘅。 哦，超人太郎嘅絕招， 系啦，即系仲有佢， 但系跟住佢就会自己重组嘅，系啊。 唔系咁，又开头佢就冇出翻嚟嘅，咁佢就系炸完之后就得个女主角冇死嘅， 系 吓。咁个男主角咧就其实系又系啲有特殊能力嘅人嚟嘅，咁佢可以用啲手接触啲死物咧，就系攞到一样嘢个记忆嘅。 O K。 係咁，佢啊，嗰啲即係啲， 即係攞咗嗰樣嘢個主人嘅記憶係嘛？ 係，即係佢發生咗咩事或者咩咁，佢見到或者咩喺我嗰度做過啲咩咁，佢會知啦。 係。 嚇！咁啊，佢啊走去掂個女仔嘅戒指，咁啊知道即係人體大爆炸，跟住就 就同埋佢翻屋企之後咧，就啲特殊嘅即係信息咧 send 俾佢，叫佢去有個地方， 同埋叫佢 咁啊。咁個女仔又俾，係啊，佢喺度突然坐只 game 啊，跟住就另外就女仔就即係原本佢係查緊噶嘛，咁啊突然間警察局嗰邊就叫佢哋唔使查，跟住就俾間公司回收翻啊個女仔。 嗯， 係啊，咁其實就送咗去嗰個地點，咁個男主角就走去嗰個地點揾佢。跟住個特工又走去揾佢，咁啊三個人後屘就埋一齊逃亡，咁啊第一集就類似咁啦。 O K， 咁最後 咁啊睇到嚇睇到最尾一集咧，咁其實講完我嗰個科學家咧，咁係另外話咩？ 飛咗十集係接得翻嘅個劇情。 係。唔係佢中間做好多嘢嘅可能嚇，咁中間做好多嘢，咁最最尾就佢啊其實嗰、那個科學家咧，咁就。原來研究到有個叫做咩 Dark XM 即係佢嗰個佢能量啊，跟、 就、 住、是、可以你當阿係啊阿新啲話人類保元計劃啊嘛，即係其實係 啊冇錯。 點樣咧？ 咁佢可以將嗰啲即係啲能量嗰啲出口或連接曬，咁將所有人嘅精神融合翻一齊，跟住變成一個個體啊。 嗯， 係嚇。咁啊個女主角啊要阻止佢啦，咁啊個男主角。就打電話去揾啲特工嗰啲咁啊，通知曬全部有玩呢個 game 嗰啲人啊，你當 係。即係你意思佢個古仔入邊都係有玩呢、這個，即係有啲 game。 我講笑啫，其實唔係 game 嚟嘅，即係佢啲特工兩邊啲人。 哦 ，OK。 係，咁但係我覺得似係叫啲玩 game 嗰啲人。 即係意思佢又係分咗兩派，但係其實最後就係聯手嘅。 冇錯。 係啦，咁、哦、其實個佢嗰度係講嗰啲咩？即係你當一個就啟蒙派又去推話啟蒙啊，跟住入邊又反抗軍咁，即係一邊保守派一邊又開明啊嘛。咁啊臨尾打電話去啊，叫曬兩邊將佢哋一啲啲能量跟住輸曬俾個女仔，咁可以同啊即係個科學家對即係對到啊，可以頂得住啦。 係， 嗯， 係啊。咁但係因為個科學家係不死之身嘅，喺個能量入邊，因為佢話要個真身同我個即係能量體一齊毀滅先可以。 哦 只可以殺得到佢嘅，咁啊最尾嗰、那個特工嗰個咧，咁佢原本係即係幫咗科學家，咁但係佢最尾選擇咗係即係對付佢啦。咁啊佢知佢個肉身擺咗喺邊，咁啊去咗佢嗰個。 魔嚟嘅呢條友係。 係啊，跟住最尾就你當自爆又係自爆咁啦，我唔知仲係跟住又爆炸炸咗肉身咁啊，等個女主角可以同佢個科學家同歸於盡，咁啊搞掂咗科學家咁啊，大家啲即係冇咗呢個危機啊，咁啊個男主角俾個女仔。整翻喺個精神世界整翻出嚟啊，冇事啊，咁啊個故仔咁完啦，你當係。 咁個好唔好睇咧？啲製作嗰樣嘢又得唔得嘅？ 嗯， 製作，因為佢始終成套嘢都係 CG 做嘅，咁啲動作。 哦，真唔係手繪嘅。 唔係手繪嘅，係。 唔係咁佢叫咩嘅？又整得好噶嘛？ 唔係佢平時啲狀態就 OK 嘅，但係因為佢有陣時個特工。即係佢打嗰陣時咧，就開槍，佢喺度跑嚟跑去嗰陣時有少怪嘅。 哦，反而啲動作得。 咁但係我覺得佢啲人，如果即係普通街外嗰啲人咧，反而更加係唔得喎。即係咧，會啲動作咧，好似點講唔好唔自然嘅，即係好似 game 入面啲 NPC。 唔係衰喺個 rendering， 佢係衰喺啲動作。 嚇！係 啊。 即係明明嗰個人應該都係普通行路啫，咁但係行到機械人咁樣。 咁即係佢完全冇用任何 motion capture， 乜都即係就咁整 CG 喐咯。 唔係我唔知點樣turn翻，即係佢turn得唔好 變翻。即係其實就咁整 CG 喐都唔係問題，其他啲其實都冇 motion capture， 但係人哋唔會整得咁唔自然係嘛？咁但係佢2D render 呢樣嘢做得好唔好咧？即係佢有冇去 2D render 啲人先有嘅，即係佢整翻似卡通式嘅係咪？ 都有 少少嘅，係啊，有嘅。 有少少嘅咋？ 我因為 睇落去好似 CG 㗎，即係好似 CG 動畫㗎，咁啊唔掂喎。 佢冇而家啲最新嗰啲做得好嗰啲咁好。 哎呀，哇！咁呢套戲如果咁係落後咗嘅喎，咁嘅質素係。 都係 嘅。嗱，動作已經又唔自然啦，你 2D render 又做得唔夠好啦，咁直情唔合格㗎咯喎，於而家嚟講。 未去到唔合格嘅， 一級咯、啊，你個次一級咯、啊，因為佢平時唔係喐得好快嗰時候又冇咁嚴重嘅，即係佢 喐嗰陣仲好，你唔可以咁講噶嘛，係咯，吞黑咗個畫面嗰陣最靚啊嘛，係咪 ？back back 即係嚇， 佢主要佢一避子彈嗰時候就好怪噶，變咗，即係佢又要做呢畫面咯， 咁 但係佢 得啦，咁唔得啦，如果咁樣唔得啦，嗯，咁值唔值得睇啊？好簡單講，冇時間啦，我哋 係 唔係我。 我覺得係冇乜新嘢個故仔。如果你話純睇佢喺度鬥嘅話，有興趣多嘢睇下嘅。但係就我自己又興趣唔係好大。 咁如果玩嗰啲隻遊戲嘅朋友，又需唔需要睇翻套動畫？ 我覺得玩遊戲嗰啲其實不關係嘅，我覺得 即可以唔使睇啦。 同埋因為隻 game 其實就好舊㗎啦，2012年開始㗎啦。 哦，即係已經呢班人已經冇玩好耐㗎啦。 即係如果仲有玩嘅話， 好後續㗎呢個遊戲係咪？ 冇，應該冇乜特別嘅嚇。 即係用翻呢個 IP 就冇啦，佢變咗做 Pokemon Go 就有，係咪？ 係。 咁所以就已經唔知點解而家無端端會將佢揾翻到咁舊嘅遊戲出嚟做翻一個卡通咧，呢、這個 IP 係啦。 咁但係 當時呢個 IP 算唔算出名嘅咧？我想問下。 其實都算 hit 咗一段時間嘅。 即係曾經 hit 過嘅，其實都真係。 但 係有冇 hit 過呢啲 character 先？問題就係。 冇，因為佢本身冇。 唔 hit character 嘅 ，hit 個 game 嘅啫。 冇。 呢啲 character 好似係喺呢度先走出嚟嘅。 哦，作嘅，哦，即係 佢 係乜個冇 character 嘅。 佢係得個 AI 嗰、那個啊，即係阿真字配音嘅，應該 係。 係我個 AI 我個角色就喺只機入邊有嘅。 O、okay, K， 即係有一日無端端食雞變咗套戲或者動畫啫，即係根本來冇 character 嘅遊戲咁啦。 你可以咁講。咁同埋佢 即其實完全冇 point 嚟 佢本身只 game 入面咧，佢係有啲真人嘅嘢咁樣擺咗落去嘅，即係有少少類似。你都要可以收集一啲嘢咁，然之後好似解翻個故仔出嚟咁樣嘅。 咩真人咩意思？ 即係佢有啲真人片啊，或者真人相咁樣咁嘅咯，即係 game 入面。 我即係 game， 我唔係做卡通。 game 入面。 OK， 咁嗰啲係咩嚟嘅？ 咪就係、是、講翻好似個故仔係點啊之類咁樣嗰啲嘢咯。 哦，即是真人拍的啲片，就是 是 OK， 明白，好就咁，咁啊好啦，咁有興趣就睇下啦，又一個 Netflix 動畫嚟嘅。 如果仲有玩只 game 嘅話， 日本動畫 應該會睇嘅。 唔係，我諗都唔使理會啊，有興趣望下啦。其實又係風林啊，咩都有啊，叫咩話只？唔係，我哋都冇講過呢個叫乜嘢？ 叫咩？唔 係 Ingress the Animation 啊，好似。 咁佢有冇中文有中文譯㗎嘛？ 虛擬入口好似 或者叫做侵蝕 虛擬入口係咪？即如果走去風林就揾虛擬入口咁咪有啦，係咪？ 係。 OK， 好就咁。咁啊，紛紛聽完係咪都冇興趣睇啦？係嘛都？ 我聽完反而冇興趣睇咯，係。 係啦，其實 Netflix 就係冇得睇喎，最奇怪就反而紛紛。 香港未擺出嚟。 係啦，即可能得日本咁 樣。 哦，好，咁就再拖下添，系啦，拖到冇人睇为止，系啦。 唔知佢几时会有啦，唉，真系。 冇啦，可能都俾佢讲完之后，都不如冇。 唔系有嘅，因为佢有个预告摆出嚟噶。即系俾你。 嗰时我哋未有我哋呢集啊嘛，因为。 就未开始有啫。 系啦。有咗我哋呢集之后，我谂佢可以收翻起啦，系啦。 我唔知啦。 系啦，好，咁仲有冇快啲啊？报埋啦，仲有咩睇咗？冇就电光超人啦，大佬，有冇啊？快啊，喂，剩翻好多时间啦。冇啦，冇啊！快啲講埋啦，最新一集《電光超人》咁，大家唯一有興趣嘅動畫啊，同劇集 係唔係個《電光超人》啊？不過 係有冇繼續大波妹又玩腳又喺度出腳指令點樣？ 今集佢哋成班人去咗郊外玩嗰啲獨木舟定啲急流嗰啲啊，係有泳衣套 翻， 哇！中國識玩啊，呢啲識玩啊，真係。 咦喂，佢哋真係中曬咁多集嗰啲講話講乜嗰樣嘢喎？即之前透露咗话去到大结局为止，每一集嘅主题啊嘛，真系中喎、啊，真系水涨翻中喎、啊，系咯、啊， 系啊， 咁即系之后嗰啲都应该系坚喎，系咯、啊，即系你话其实系里边真系里边玩嘢，系话大波妹个角色透露出嚟啊嘛，话系嘛， 系嘛， 系咯、 啊，等放风啊嘛，唔知啊。 就係大波妹個裏面個 character 放風出嚟嘅，原來 OK 好咁點咁水上翻有咩好好睇啦？應該係嘛？ 有啊，因為佢有露，即係影背脊啊，影屁股啊， 即係你啲露肉嘅，即係有除衫啫。 唔係佢著泳衣嗰啲係，佢唔會著件 T 恤遮住嘅，佢反而係。 哦 ，OK。 真係著三點式，跟住但係好奇怪咁，搭多條褲咁，但係條褲又等於冇著咁咯。 系系 跟住佢條裙咁樣後面遮住，但其實就係即係有一條裙同冇一條裙都一樣嘅咯。其實 唔係咁先至好睇啊嘛，就係呢啲 啲遮遮遮樣樣嗰啲最好啊。 咁好咁有咩睇啫？你講清楚啲咁。咁咩人咧？有啲咩人物咧？即係佢仲有啲咩女嘅先？ 我咁咪啲同學咯，咁就全部 即係全部都水上。 都係啊，不過就佢冇乜近鏡其他人嘅。 咁嗰幾件留班生有冇陪佢哋去玩啊？ 嚇，你話哦，佢冇啊，佢中途遇到怪獸，跟住要打電話叫佢哋嚟幫手嘅，帶埋部電腦過嚟，跟住變身嘅。 即係嗰個雙馬尾嗰個金毛都未，仲未見到佢，其實係著泳褲第三點式㗎係嘛？ 嚇，應該係男人嚟㗎嘛佢。 係啊，但係嗰個冇啊，冇參與到。哦，我以為 冇佢嚟到，但係今集有表演變。 嗰個都係水上翻啊，係咯。 喂，但係佢今集有變架轉地車台合體嘅。 即就係嗰個雙馬尾啦， 係啦，今集係佢嘅。 即 係 佢個雙馬尾本身就係嗰兩個轉啊嘛， 係但係嗰兩個轉係冇轉過嘢嘅，其實。 咁啊， 因為佢變咗身之後係射飛彈排射激光嘅 啫。哦，即係冇用過個轉嘅。 佢車形態就連行都未行過，差唔多。 即係唔好話喺轉地呢樣嘢啦，冇用過。 因為佢變咗身出嚟，佢喺個地下度話個地形。 佢唔 係 喺地下度轉出嚟㗎。 唔係，佢哋都係佢一樣都係變出嚟嘅。 圖變出嚟嘅， 係、 哦、 啊。咁佢喺地下度個地形啱啱行唔到咧，佢就係原地係咁射飛彈嘅開 頭。佢畫頭都有喺地下轉出嚟喎，大佬。 冇啊，佢冇啊，冇啊，佢、 okay、 連轉都未轉過，兩個 都冇轉過。好、okay, 嘅，明白，係好。 係啊，咁今集都係講佢哋即係去嗰度咁整，跟住個阿大波妹即係又喺度試探佢，跟住之後話，即係再變啲怪獸出嚟啦，跟住打電話。 咁佢都冇翻屋企，點樣可以整怪獸咧？ 嚇、啊！佢已經整好咗，佢打電話叫嗰個電腦，嗰個電腦入邊嗰只魔王叫佢實體反，入邊嗰只好似座山咁大嘅怪佢。 咁今次有冇再出現嗰只好似斯敦鷹頭獅咁嘅嘢咧？即係佢個 有啊， 好似佢細佬咁嗰個咧。 哦，有啊！佢無端端係即係佢變咗之後咧，咪啲路爛曬咁啊，跟住阿大波妹想行都行到，佢突然間即係呢個細佬咁走出嚟，佢就有個鏡頭又特登等阿大波妹話孭佢啊，係要俾佢食波餅咁啊，特登影喎仲要。 哦，呢啲做俾啲觀眾睇啦， 做俾觀眾睇係啊，跟住之後就即係孭住 佢點會食波餅咧？我唔明啊！ 嚇，背脊食波餅啊嘛， 背脊食啊！ 佢仲要個鏡頭係影住佢。个胸撞落个背脊嗰个有个弹力咁样喐嗰啲画面， 我最你话佢巨到咧，虽然佢喺后边，但系已经弹到嚟前边啦。 哦，咁冇。 冇啊，哦，唔系咁样。 吓、啊，咁都系咁，佢哋咪 call 即系打电话叫嗰班奇力怪连埋电脑一齐过嚟咯。咁佢攞 个 奇力怪， 唔系个电脑过嚟。 系啊，佢就俾钱佢妈话卖咗副电脑，跟住就佢。 要咁啊？佢唔系入咗个电脑可以任何地方出现嘅咩？ 个主角入唔到去啊嘛。 哦 ，OK， 佢但佢唔系有变身器可以就哦唔得噶。哦， 佢要对住嗰个电脑用嗰个变身器嘅吸入去喎。 哦，咁样要抬埋部电脑嚟 ，OK？ 系啊，咁佢系抬埋。 咪咯，成个柜咁喎。 佢就好似你当搬屋咁，佢每人拎住成即系好似啲箧咁样拖嚟嘅啫。 咁搞笑啊！咦，几怪喎，系咯。 跟住就喺我即係我電車站嗰度，跟住咪嚟到佢翻到嚟，跟住咪變身，跟住變用轉地車啊，雙馬未變，跟住就射飛彈打個可以做山嘅怪咁啊。跟住啊， 即係怪獸大過個超人好多嘅。 佢話最高超人，佢話最高輸出而家係好似話70公尺啊。佢話唔可以再變大喎。 你意思個超人係可以變大啲？ 佢話70公尺極限咯。 70公尺即係70米。 係啦，跟住佢話话仲要个时间会缩短咯，变到咁大，越大越短时间咯。佢话 咁有冇轻机啊？今次 哦，今次冇啊，佢都系 我哋都冇讲啊。上一集，上一集就系佢哋班友话我哋一齐入去帮手，点知入去轻晒机啊 嘛？系，即系佢掹个插梳之后再插过先得啊嘛。 再 reboot 咁嘅掉跌翻咗出嚟，冇笑。咁佢已经讲咗咧，话某一集咧可以全员合体啊。咁到底系咩事？系咪佢变成勇者王咧？最尾真系咁。咁未知啦，係應該我睇法都係咁，但係後屘即係解決咗個輕機嘅問題啦，即係話將會係咁，亦都佢話露咗有一集咧，話終於嗰個人過檔係邊個咧？唔通大波妹最尾係幫翻佢哋嘅？ 都幾大機會係咁啊！ 好大機會添，係啊，唔係仲有邊個人過檔？一係就嗰個細佬，即係嗰個俾佢成日打嗰、那個，一係就 啊，一就嗰个啦，系啊，系是但一个噶啦，都冇啊，都冇啊，主要敌人得两个人类啫嘛，系咯，唔会个魔王过咗档系咪？佢个大波波变态，我都唔帮佢，系系个魔王过档啊，最尾系唔会啩？ 唔会应该 呢个好重伤啦，未试过， 做唔到啲怪兽出嚟啊，佢过档 啊，唔系佢可能佢吸咗啲能力。原来魔王变咗二号 Green Man， 原来咁啊！ 唔系就两部电脑合一体就可以解决个。 呢个真系未试过，我大佬从来未试过 Joker 手令过档变咗二号拉打，哇！咦，呢个叫新啊嘛，喂，员工系咪啊？东影谂谂佢系，诶都唔系啊，唔系啊，谭神咪做咗，唔系啊，谭神咪做咗啦，咩冇啫，有啊。阿谭神咪就系黑暗咩啫嘛 ，X 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绝对系啦，直做咗啦，唔系我哋都唔新做咗，你人哋蒙面真系做系 系，咁佢临尾都系射飞弹咁样射光咧，搞掂我大怪咁样，跟住佢哋冇闪啊，翻屋企咁。 就咁啦，即系打斗咯，就反而系即系出啦，必定出现啫。主要个实质卖点就系水上啦，今日系。 系同埋阿大波妹表演，点解个手机可以摆喺个泳衣入边咯？ 哦 哦， 咩、啊、意思啊？ 因为佢哋去玩呢、即係佢全部去蛙艇，即係嗰度急流嗰度呢，佢啲手机话摆咗响 locker， 咁 佢 冇带， 佢有带嘅， 佢玩呢，跟住但係佢行咗去打电话俾魔王嗰时呢，佢喺个泳衣度插出嚟，佢仲要唔係攝中间插，喺个胸前面掹咗， 点解可以 出嚟㗎啦， 佢你问佢点解会咁啦， 唔会突咗个方形出嚟㗎啦，係囉。 系冇啊！佢一个系二次元嘅百宝袋嚟啊！ 哦，又唔系摄中间，哦， 唔系摄中间，佢就系喺我胸前面 咁 个点个位度抄出嚟嘅。 哦， 点 喎？ 点喎？ 明白。 唔系，真系要睇啊！呢套真系神奇卡通啊！呢套系啦， 系 啊。嗱，咁如果大家睇过原长片尾咧，你就见到实质呢套戏咧系讲两个女角系搞 less 嘅。其实咧，佢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呢个绿花啊？咪个女主角其实 系啊， 系同佢可能系唔知出咗咩问题，所以佢要即系已经要即系出嚟报复定咩嘢嘅咧？系咩？即系呢个反而成件事到底点解会发生呢件事，真系个迷因啊！ 嗯， 系其实电唔电光超人咧，原来又唔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嗱呢、這个佢就犀利啊！佢就食到 Eva 咧中段故事，其实就 系 咧打唔打仕途嘅咁唔重要啊！佢啲煮饭仔真系个主线嚟嘅。系啊，佢话佢食到啊呢套，终于有人抄到 Eva 啦，系咯，识得抄啊，呢套冇凌波丽，冇嘅，冇嗰啲嘢嘅，系啦，系，呢个就唔系凌波丽啊，呢个好大个波啊， 我唔系凌波丽都好大个波嘅， 唔搞错啊，边套 冇呢个咁劲， 凌波丽好大个波嘅咩？边个 吸手嗰个凌波丽住啊？ 你讲下精本二行画嗰个啊？ 吓，系咯。 精本又話都唔好大啫， 正 常。 如果你動畫入面啊，真子一手炸大喎。 啊，動畫係啦。 一手大咋？ 唔係啊，真子冇大，邊有大？ 哦，其實設定上唔會咯，係咯，冇呢件事啊，係咯。設定上係阿美麗小姐啊嘛，但係佢畫出咪又一樣。我都唔覺得佢同阿凌波麗同阿美麗有咩唔同嘅，其實都係咁嘅啫嘛，高啲咯，個人畫長啲啦。anyway 啦咁啊呢套的确好犀利啊，成为今季啊，哇真係有大量追捧嘅动画，真冇諗过一套即係疑似机械人嘅特摄返呢两样嘢係死硬嘅以往，但係竟然今次係得咁啊，好 我见到好似有 cosplay 已经扮緊大波妹嗰啲啊， 哇呢啲一定啦係咪， 哦唔係已经 即係咸书都画埋啦，点会冇 啊，啲女已经出晒嚟嘅。 系咯，咁我相信都有人玩埋嗰啲啊 Great Man 同嗰几只咁嘅留班生嘅，即兴嗰阵都会连随会玩埋嘅，一定系咯，系咯。哇，如果系咁咧，我觉得袁谷应该捧翻啊 Great Man 即系特摄出嚟啦。如果系咁，如果呢套得，甚至乎翻做啊，即唔系再做啊 Great Man 新 Great Man 啊，系咯。咁但系点做法就佢自己谂啦，系啦，即攞啲女即要。都是揀人啊，是 咯， 是咯， 你不可以用回 你將呢套拍做真人版啊，應該是咯，即玩呢套拍真人版啊，是咯， 嗯， 我都拍到啊，有什麼問題啫，拍到的， 系， 嗯， 冇问题啊，系咯，系咯，好过而家啲咸蛋超人先，系啦。 喂，同埋我睇到佢其实呢套嘢咧，佢好又系好识响嗰啲唔使画得咁多啲地方偷鸡嘅。 系啊，咪 Ava 咯。 唔系，因为佢今集咧玩嗰、那个啲动物周人急流嗰度咧，佢系完全系定格画面， 嗯， 就系得人声个画面喺度拉嘅，系冇喐过啊。其实啲 喷胶片啊嘛，我哋叫做 系啊。 唔得，冇問題嘅。你有好嘅導演手法搭翻夠咁冇問題嘅。 係佢喺度用翻落去啲即係打鬥同埋佢要喐嗰啲地方啊，即係啲 咁佢打鬥都有好多係 C C 即係做咗 model 啦，都冇難度啦。係 OK 好，總之呢套係一套出奇地成功嘅作品啦，今季係啦。係咁啊，繼續講呢套啦。係嗰啲其他啲大家都冇興趣，啲 Titan 冇興趣，大家有啊 OK。喂，咁仲有冇快啲啊？咁阿明有冇啲睇咗想补埋嘅？快啲两句讲。 冇啦。 即系咩结婚靠抽选啊？咩其他嗰啲啊？冇啊。 嗰、那个又推进比较慢嘅，其实冇。依家都再储多啲料先至讲啦。如果就 好啦，唔讲啦，咁样系啦。我见大家都冇乜反应，好似我哋讲口臭咁样，冇啲冇乜意思。啊 ，OK， 咁大家今集啊记得 feedback 我哋啊，其实想唔想听啲剧啊？唔想我哋都费事讲啊，系系啦，系即系有特别之讲啊，唉，唔好个礼拜讲，唔大家唔想听，嘥咗我哋睇啲时间。好啦，冇啦，讲完啦，系咪？ 嗯， 差唔多， 讲完啦。 好啦，喂，咁阿马仔有冇啲其他嗰啲，例如玩具啊，快啲讲埋啦，我哋呢一 part 得唔得？ 我讲一讲，有一个，因为玩。啱啱今個星期咧 ，PlayStation 同埋 Xbox 咗個 game 啊，係黑蘇魯神話。咁、 哦、 我想提一提咧、哦，其實係 呢、這個黑蘇魯的召喚， 黑蘇魯的呼喚啊， 嗯， 的呼喚係啦， 係啦。 咁啊，以為好神波嘢啦，係咪？點知悶嘅，真係係咯。 因為佢我就玩咗個幾鐘，咁就其實都仲係喺度查緊案，因為佢係講個主角啊，就係、是、一個私家偵探嚟嘅，佢受到一個委託。就去追查一家人嘅燒死咗嘅案件，咁啊就去到一個荒島，即係一個島裏面有佢個碼頭嗰度，不斷去追查呢個奇怪事件。咁我就係都仲係揾到一個好開頭。 咦？即係佢係話揾到嗰本書，跟住去話佢哋個船都唔係講嗰個古仔嘅。 嗱，因為《黑蘇魯的呼喚》嘅原著小説咧，就係講佢阿叔啊，即係主角個阿叔死咗。就寄 留低咗本 嘢，裏面有本書，佢係追查翻啲怪物啊嗰啲乜嘢噶嘛。 嗯。 咁佢就未有呢一段出現嘅，其實喺個遊戲度。 哦，都唔係講呢樣嘢。 咁後期會唔會有啦？但係總之我玩，嗯、我仲係玩緊早期就未有呢樣嘢嘅。 係啦，明白。因為我直情有睇個 gameplay 咧，哇！真係又係一個字悶字部悶啲。 其實係冇動作嘅，你就係不斷嘅對答啦。 冇動作都唔緊，我以為佢有啲鬼怪啊，大佬你嘥撚跳咁啊，都冇喎，大佬。係 冇嘅。 咁 嘅 嘛。 喂， 玩福爾摩斯都有啲嘢發生喎，大佬。即係查案唔拘，查案都唔係咁嘅，大佬。福爾摩斯都有嘢發生㗎，金田一都有發生，冇嘢發生㗎嘛，大佬。即係可能咧，真係你要第一身玩或者係 OK， 你睇幾次 投入到個故事，你就覺得 係或者 OK 嘅。 同埋佢應該都有啲巨大怪獸嘅，因為佢講嗰個主角橋橋嗰時個碼頭咧，有啲鯨魚嘅屍體死咗喺度啊，就係有啲巨大傷口，爪住咗只鯨魚嘅，佢哋全部都話係有大怪獸喺個海底度嘅。 係啦，但係冇出現過嘅喺度都。 係未出現啦，未出現，咁我唔知道後期會係點啦。咁我就暫時都係玩咗咁多啫，咁啊解 決翻。但係大家有冇耐性再玩落去？你玩個幾鐘都係咁喎。 唔係，如果你玩開呢啲 game 就會中意嘅，咁但係你唔玩開嗰啲推薦 啦。 即係我試過嗰時咧，玩過一個即係鬼佬嘅沙窩 game 啊，即係帝國反嘅，小白諗住好玩啦，係咪就唔係？原來喺碌喺個雪地咧，不斷行極都係咁。 嗯。 唔係，即係嗰啲好舊嘅啦，就橫版嚟嘅，仲要不斷。唔係佢有打嘅，但係咁打嚟打去都係咁咯。我打唔好啊，冇打啦，真係好悶啊！唔係，即係佢不斷 repeat 啊，不斷都係咁啊。系咯，点玩落去咧？即系而家以今时嘅进度唔得啦，系嘛？系咯， 系啦， 咁唔知呢个可能你要做翻一班迷啦。咁但系咁啊，新年都中意黑苏佬，你觉得个点？ 其实我就冇跟开佢黑苏佬嗰啲 game 嘅，因为 啲 game 啊， 即係我對 恐怖 game 嗰啲都有噶嘛。 唔係，我對啲恐怖 game 冇乜興趣嘅。 係咩？咁但係你唔係成日玩咗黑蘇魯啲 RPG？ 唔 係，即係自己親身玩嗰啲咧。 咁嗰啲唔會有隻怪彈出嚟噶嘛？ 嗰啲就大家自己想象咯，嗰啲係。 係咯。咁嗰啲另一回事。 哦，即真係電子遊戲嗰啲冇玩意思。 嗯。 OK， 好。系啦，咁啊变咗，如果大家谂住有鬼怪就，即系唔知道，起码暂时过去中都未有。 唔系， 系咁，之后嚟有冇咧？ 我觉得咁嘅，因为佢呢啲咧，呢类型嘅 game 咧，应该系会玩一啲气氛啊嗰啲为多嘅。 系， 即系唔会。 唔系，但系佢连嗰啲狂信徒都好似唔觉啊嘛，最弊。 佢有出现过喺啲梦境里。 哦，有啊。 有嘅， 即 係有啲細緻嘅 儀式 咁樣嘅，都 有。係，即係佢通常好多時咧係透過一啲一啲幻象啊，或者係一啲意象嚟表達佢嗰啲真，即係有嘢嗰啲地方就喺嗰度嘅。你平時行嗰啲地方咧，就可能真係見翻啲正常我哋現實世界會見到嘅嘢，咁或者可能有啲畫啊，有啲咩嘢咁先會有啲奇怪嘢出現咁嘅。 嗯， 我覺得就係咁。 O K， 好，咁即係對普通嘅嘅觀眾就未必係有興趣啦。 同埋佢係盡量係心理嚟令到你有個壓迫感啊，或者驚啊咁嘅咯，就唔係真係話突然之間彈隻怪出嚟嚇你嗰啲咁咯。 嗯，唔係嗰種，係好，咁啊講咗啦，講呢個。 咁 啊， 分享翻啫，其實 係。嗯。 係咁，有冇啲玩具嘢啊？等馬仔講埋啦。 分 分有都講得嘅，係咯。 其實都冇乜。如果講翻其實，因為其實如果講翻 game 嘅話，其實Overwatch 咧，咁本身可以 figma， 其實有出開佢啲角色噶嘛。 係。即係 game 嘅玩具係咪？ 係啊，咁佢要 figma 出嘅。 figma 係。 係啊，咁我即係鬥陣特工啊，中文。 係。 咁其實 LEGO 應該19年都會出噶啦。 OK。 唔係已經出咗啦咩？ 其實出咗個機械人都要嚟嚟講，但係其餘嗰啲角色嗰啲未出嘅。 哦，即係人嗰啲未出。 機械人咩意思啊？有機械人。 有。佢因為佢 即係 佢嗰啲。 係啊。 係啊，即係佢要同佢哋打啊嘛，即係佢哋嗰啲特工其實係同嗰個即係個。 哦，你講佢嗰啲即係同唔係嗰班主角，即係嗰啲真係機械人嗰啲。 係 啊。其實都係，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角咧，係嗰啲機械人嚟嘅。咁嗰隻就應該已經出咗嗰個 LEGO 㗎喇，咁就但係佢個 size 你話佢好似荒廢咗喺度嗰好多年嗰、那個 係啦，咁但係佢個 size 就應該 好少， 應該同佢將會出， 正式嗰隻未出㗎，下年先出㗎。 哦， 下年先出 ，OK， 好得，將會出 ，OK， 得， 係啊，咁同埋好似應該鞋之寶都有機會會出，我見到而家最新 ，OK， 都會出嗰啲 character。 咁但係你話佢其實啲人最中意都係嗰個騎住隻，好似即係嗰個唔知點形容，即係有部嘢佢揸住嘅。 哦，似 ED209咁噶。 係啦，其實嗰個有條女喺入邊趴喺度揸嗰個。 哦，韓國妹揸嘅係。 係啦，但係其實就啲人就中意啊。其實我諗係本來因為佢有隻嘢揸，咁啊，但係 cos 咁啊冇咗隻嘢啦。當然有啲人 cos 埋隻嘢嘅，好抵死喎。係。 嗯， 係啊。即其實佢半截身扮咗嗰隻嘢啊！ 佢最抵死嘅其實係佢嗰個 character 到底係點樣樣喺入面揸嗰部機咧？這個先至抵死嘅，因為咧佢嗰部嘢係兩隻腳噶嘛。咁你正常嚟講咧，你同埋嗰隻嘢其實唔係好大隻嘅啫。咁個人咧係唔可以企喺度揸嘅嗰部嘢。咁所以咧啲人 唔係佢趴喺裏邊噶嘛，佢揸電單車咁噶嘛，其實。 理論上是這樣，但是其實那些人即看過呢，他的腳是不知道應該怎麼擺的。 不是，那當然擺不到，所以他 cosplay 的時候其實他就自己的腳擺在下面扮了那些人的腳咯。 但是 但前面他就自己凹出來扮自己揸緊嘛，即其實你當好像 CP03 那樣他夾了出來。 沒錯 這樣嘛，是咯。你當咁啦，係啦，咁你 cosplay 你現實係你自己扮埋，即係啲人咧成日而家有一種 cosplay 就係有一樣嘢孭住另一個嘢嘅，咁佢直情佢咪自己扮咗，即係一節即係下一節就扮喺另外嗰個隻腳咁啫嘛，呢一種玩法啫嘛，其實係咯，咁有趣嘅係咯，咁當然有人直接就咁扮嗰條女啦，咁我見啲 Halloween 都有人扮呢個嘅，係咯， 好，咁仲有冇？ 好，係講咁多先啦，費事其餘啲。 咪有有啊，講埋啦，係咪？有冇快啲？ 哦，冇乜冇乜特別嘅，其餘啲。 冇乜特別，冇咩玩具特別，或者已經今日咪出咗街可以大家睇嘅玩嘅，冇啦。 嗯，冇冇乜啦，都係嗰啲嘢。 哦，翻翻有冇啊？冇啦。 冇啦，冇啦，差唔多啦。 冇啦。好啦好啦，咁有冇啲例如啲畫頭啊嗰啲啊，今日禮拜有冇噶？有冇噶？冇啊。 冇 乜畫頭啊， 冇咩嘢睇到啫喎。 冇咩啦 ，OK， 好，好啊，咁啊，我哋好，咁啊，講下嚟緊有咩做啦？